就一生都在用。因为它的元阳之气足，所以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到清朝的宣统皇帝退位，一共是2132年，这其中有167个皇帝，那只有一个乾隆，他活到了89岁。因为他最相信太医的话，最讲究养生之道，他也就成为了最长寿的皇帝。而且在史料当中，咱们很难看到他有得病的记载。他70多岁的时候还经常的骑马打猎。 所以说元阳之气充足，人呢也不易得病。 不光不易得病，还怎么样呢？ 能够延年益寿。 OK 了。其实呢，咱们说这个元阳大补的这个强身延寿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理解的。因为元阳之气呀，它主一身之气，元阳之火不灭，那生命呢它就不息。就像咱们现代人用的手机一样，这电池的电量越大，那你使用的时间就越长。专业点叫什么来着？ 说是续航能力。 到底年纪大了啊，时髦的词儿整不出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元阳越足，这寿命啊就越长。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个现象。当时皇帝服用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50多岁。但是他这个人呢精力充沛。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在《正说清朝12帝》这本书里有记载，乾隆每次上朝的时候特别的精神，大臣们都说他，哎呦你看皇上，哎呦容光焕发呀。咱们再看后来，据这个《满清简史》里记载，乾隆一共生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12个孩子是50岁以后生的。咱不得不说，这个就和他用元阳大补长寿膏就是有关系的。因为元阳之气本来就是先天精气化生，藏于什么地方呢？我讲过，考考你， 命门。 对呀，是藏于肾之命门。所以这个呢就不足为怪了。总之呢，不论是救急也好，治病也好，还是强身长寿啊也好，这膏它靠的就是大补元阳，培补元阳，这个是中医的境界。那不论是治病啊，还是养生啊，包括呢就是跟大伙儿讲元阳大补，那为的就是让大伙儿明白元阳之气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咱们人的健康，所以大伙儿就要知道怎么去保护元阳之气呀。那有关这个话题，在明天我会通过元阳之气在12正经当中的走行来教给大伙儿怎么个通过元阳之气来治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医讲学，老太太讲的也够累的，就先说到这儿吧啊。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元阳之气能够决定健康，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够和徐主任一道学会培补元阳的方法，远离疾病。那也再次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原上这世界都香。世界都香，几百草原上这世界都香。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那首先是一位寻求徐主任亲诊的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请讲。 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 啊。 你讲这个都是方 啊啊。 我就是你们这个受益者。 哟，用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方子啊。您是怎么一回事啊？说给我听听。嗯， 就是你们那个元阳膏 啊， 他救过我老伴儿。 救过你老伴儿？你老伴儿是什么病啊？什么情况啊？ 说这个大概有四五年了 啊。 我老伴儿的病比较严重。 他是哪方面觉得有问题呢？ 他主要就是冠心病。 哦，冠心病。 因为六年前吧，犯病下了一个支架。 嗯。 之后吧，一直是就是吃这个吃药控制，但是就是这样还没控制住啊。 嗯。 2011年又犯了心梗。 哎，又心梗了。嗯。 这没办法，又下了两个支架。 哦。 医生说他这个病吧是越犯越危险。所以给我们弄的吧，每天都吓得提心吊胆的 啊， 就害怕不到啥时候他又犯病了。 确实，但是我得跟大伙儿说，他不是不治之症，还是可以治疗的。 是啊，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嗯， 我这四处打听偏方。 嗯， 后来吧，我也是无意当中听到这个原样可能治我老伴儿的病。 嗯， 然后我就赶紧跟孩子们商量，我要给我老伴儿用上这药。 嗯。 反正孩子们也是四处打听，了解到汤药，我们老百姓认准的中药， 嗯， 就决定给他爸买这个药。 嗯嗯嗯。 想用这个药的时候吧，是夏天。 嗯。 去了几次，都说还没有这个药啊，得等到冬天。 嗯嗯，没错。 所以我们就一直等啊。 嗯。 时不时就打电话去问问。 嗯。 后来吧，才在那个买到这个药的。 啊，买到了。 是挺着急的，完了买回来吧，就给我老伴服用上了。 嗯。 服用的时候我就天天拿个小本儿给他记录。 嗯， 我就把这记录的情况跟您说一下，老师。 嗯，您说。 用时候吧，我老伴儿他就说了，他说他我觉得胸口 能顺气了，不那么憋闷了。 哦，太好了。 啊，完了身上吧也不那么凉了。 嗯嗯。 以前吧他就是感觉就像那个泡冰水里刚拿出来那种， 嗯， 现在吧他这个手脚摸上去吧热热乎乎的， 嗯嗯， 皮肤呢还比以前变得光滑了。 哦，皮肤也变得光滑了，人显得就比原先好像又是精神了又年轻了，是吧？ 哎，对，是这样。 哎，这个呢，嗯，我得跟大伙儿呢要说一说啊，这个元阳之气啊，如果说一个人的元阳之气它足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嗯，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人的阴阳平衡，嗯，气血有序，五脏六腑各管各，做好自个儿的本职工作。你老伴儿他也是这样，其实这个冠心病跟他的心脏的元阳之气跟人体的元阳之气不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那你看看，嗯，现在用上之后人的状态是不是显得返老还童了，那他肯定也就不憋不闷了，不然的话没有好的脸色儿，对不对？ 对。另外他这个腿上也有劲儿了。 嗯， 我记得用的时候吧， 啊， 他说之前老犯心慌心悸， 哦， 还有心率过速的情况就没发生过。 哦，没发生过了。嗯，太好了。 嗯，以前吧动不动心脏就难受， 嗯， 一难受疼得直冒汗，完了两个手就捂着胸口，哎呀直叫唤。现在吧一次也没疼过。 哦，也不疼了。嗯，挺好。 嗯，觉得吧这能睡觉了，这晚上脑袋粘到枕头上就睡着了。 嗯嗯， 我们全家吧对这个特别满意，徐主任。 哦，对这个特别满意。人的健康与否，病多病少，或者是有病没病，跟元阳之气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我以前在广播节目当中我从来不说啊，只不过呢就是有些朋友他这个情况需要用了，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才会拿出来让他用上，因为它的产量太低了，而且呢它仅仅是冬天才有，而且一定是重阳节之后它才会有这个元阳膏，数量呢是为数不多的。 相当满意 啊，相当满意。哦，满意就好。那行了，嗯，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哎，那谢谢你了徐主任。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哎，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瑞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 哎， 我是锦州的。 啊，锦州的朋友欢迎你。 啊，我姓胡。哎，叫胡桂芝。 啊，胡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啊，我今年66岁。 啊， 我那个头些日啊我总听你的广播。 啊， 然后呢我就确定啊到那个锦州那边啊去看我病下来的。 哦， 然后呢就我的那个医生吧。 啊， 还有一个我们那还有一个他的助理，这两个人对我吧也都挺好 啊。 但我最感谢你的呢，就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 因为啥？你给我没帮上忙，你还最感谢我。 为啥想感谢你呀？ 啊， 因为我第一想感谢就是因为你呢有你的讲堂， 啊， 讲的话我听到了 啊， 而且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哦，谢谢谢谢。嗯， 我为什么看病呢？因为我浑身肿，一直到眼睛睁不开。 哎呦呦，这么厉害！ 我走的，嗯，就是我要睡觉打呼噜， 啊， 憋气 啊， 所以这挺危险的一件事儿 啊。 而且血压还高 啊。 嗯，完决定以后呢，我就是啊，我一说，我还寻思呢，完后来他给我做一个结节啊，脖子结节 啊， 他就1.1的、1.0的，他要做手术 啊啊。 完我呢还有点心里挺犹豫的 啊， 我说这咋整呢？我说不做手术可以不可以？ 你假装 吃点药吧。他就说，嗯，完了我就吃的西药。 嗯， 我现在呀就是在你们看完以后吧， 嗯， 就那个王主任给我看完了以后哈， 嗯， 完了他给我确诊的，就是好像那肝了肾了胆了，我确实肝胆肾 嗯 都不好。有时我现在就是你在这个之前嘛，就是我干点活，就是现在假如我包饺子或干啥上，就切菜后背都疼的不能直腰， 后背都疼。嗯 啊，到现在呢就在你那铺的第二副药已经结束了。 嗯， 然后我的后背改变了 啊， 肾也不像以前那样的浮肿吧，就快不浮肿了。 嗯， 浮肿也不浮肿了，是吧？ 嗯，啊，对，前两天呀、啊，就有个导，有一个那个助理老跟我沟通， 啊、 他怕我放弃，我非常感谢他。他说你不、啊、阿姨你不要着急，这都慢功夫，我知道。 啊、 但是你治病期间的心情要一定要好，我说我一定配合。哎、 啊， 所以说，我给你打电话目的呢，就是我现在呀， 啊、 就是现在他。后来我昨天把那个地三份我拿来了 啊， 他说这次他嘱咐我，他说你是这次我给你下的啥药呢、 嗯、 主要是你高血压 啊，这次是调理肝肾、嗯、调理血压， 对，那已经调理完了、 嗯、 肝肾调理非常到位，非常好， 非常到位，非常好， 嗯，所以说我非常感谢、 啊、 真的这次为啥要必须感谢你 啊，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说 所以说我给你通电话，我还讲一个愿望呢，你多来锦州、 啊、 我一定给你拥抱、 啊那为您的健康高兴、哎、啊！ 嗯， 那我就不多说了。你就逮着，你就逮着给你的治病的大夫就盯着他就成啊。 好， 我看你的问题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嗯 啊，然后最后让他这个治完病以后教你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你跟他去问， 嗯， 好不好？ 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嗯，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好好好好。 哎，好，再见、 啊、 再见。再见， 好嘞，哎。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徐主任。 哎。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给我看一看。 啊。 我这个膝盖疼了有一个多月了。 膝盖疼。 啊，疼 了一个多月。嗯。 嗯，疼的不行， 嗯， 这个还那个膝盖上哈、啊，就这个右边这个膝盖上哈、啊， 嗯， 啊、肿的跟馒头一样，亮晶晶的， 嗯， 里头一压好像还有水似的， 嗯嗯， 然后嗯那个嗯疼的我呀蹲也蹲不下，腿也伸不直， 嗯， 走路啊特别特别费劲儿， 嗯， 我到医院里头也看了一下， 嗯， 说是滑膜炎， 滑膜炎，嗯嗯。 然后他还说那个我这个膝盖里的这个积液说让我要去抽。 啊，里边有积液了，肿胀了。 啊， 所以你那个关节那个地方肿得特别的厉害是吧？ 是是，就跟个馒头似的。 嗯。 就另外吧，我这血压高哈也有十几年了。 还有高血压，嗯。 啊，对，我平时吧，反正就说一直都在吃药控制着， 嗯， 一般这个血压有时候就在140左右， 嗯 另外我这还有骨质疏松，我去年到今年，我这个脚啊，都骨折了两次了。 那你这个骨质疏松要是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啊。不是一般的严重了、 啊、 你这个可得当心，你除了大夫给你开的那些个钙片你吃，你还得食疗，还得药疗，还要晒太阳，一个礼拜至少要晒3回太阳，每回至少要在半个小时，不然的话你吃的这个钙片它也不吸收啊。嗯， 我这个排便也比较费劲， 嗯嗯， 一般都得4-5天一次， 嗯。嗯 啊，有时候吧，还得吃点什么果导片啊， 嗯， 喝点那个番茄叶啥的， 喝点番茄叶。你靠这个排便，最终不是一个好方法，嗯、对不对？ 对， 你以后就会产生依赖性、 嗯， 那就更麻烦了。还有什么不舒服？ 特别怕冷， 嗯， 我一般呢比别人穿衣服都提早一个季节穿。 你这个问题啊，从你刚才讲的这些个病症啊，我简单的给你做一个分析啊。得病呢，你治疗的话呢，不能有一头没一头，哪个问题大就治哪儿，得是整体的调整，整体的治疗。您看您这个血压这么高，那就动脉硬化了。那么动脉硬化以后，小的血管会堵，堵了以后呢，它不过血了，那你就得凉。所以呢，膝盖以下它怕凉，气血不畅通，不畅通淤堵在那块，那么你这个淤堵的地方循环不畅通，你这个滑膜里边的这个积液，哎，它就没有办法代谢，所以呢都肿在这个膝关节这儿。然后呢你血压高，在中医上讲是肝肾的问题，肝主筋，肾主骨，所以你肝肾不好，你骨关节的问题它就有， 啊，你看人的气不足，你的排便没有气，肠子失去蠕动，因此呢您这个治疗呢得整体的治疗。像今天呢我可以也给你一些方法，比如说滑膜炎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啊，中药白芥子啊60克微微的炒一下，然后用葱白啊30克，生姜30克，给它捣烂，敷在你的那个膝关节那儿，一般是白天敷、啊晚上就撤，晚上睡觉就撤了，敷个几天、基本上你这个关节的肿胀就会好。其他的方面嘛还要用一些药。 徐主任 啊， 听说以前有人用过那个膏啊，说效果挺好的 啊， 我就想问问您今年这膏还有没有啊，我也挺想用的。 哎呀，这里头呢是以鲜蝉和藏黄参为君药，配伍其他26味的珍稀中药，由我们古法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经过八道制作工序，64道炮制工序，历时7天的时间秘制成膏。一般来说10公斤药材提炼出1斤膏，这个可能是量很少的啊。之前呢有些朋友真有缘分，正好我们有少量有的时候他们用上了，用上他们可能自己觉得特别好啊，人的元阳之气得以补充以后，所以今年还想用，但是现在没有。如果你想用你可以联系啊，如果什么时候有啊，让他们来通知你好不好。 哦、 这个、 那太好了， 我真没有办法。 那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先把您报上 啊，你就跟他们说，如果说有的话让他们通知你，你去拿。那么今天呢我除了刚才给你的方法之外呢，我再给你开个方子啊，这个中药内服的调理一下啊，回头就转去了啊，你打电话你去问这个方子啊。 行，徐主任谢谢你，我一会儿啊就打电话赶快把这个方子拿下。 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徐主任那就谢谢您了。 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哎， 好，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消失成绩侥幸。